狼和小羊。从前，森林里住着一只大灰狼，它长着尖尖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。它非常狡猾，常常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吃掉其他小动物。有一天，大灰狼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它心里想：糟糕，肚子饿了，出去找点吃的吧。于是，大灰狼在森林里走啊走，可一直都没有找到吃的。大灰狼又累又渴，饿得都快走不动了。他来到小河边，想喝点水解渴。突然，他看见一只小羊正在小河边喝水。这下大灰狼可高兴了，心想：终于有美美的午餐啦！要怎样才能吃掉小羊呢？大灰狼眼珠子咕噜噜直转，想了一会儿，他想到一个坏主意。大灰狼走到小羊的旁边，假装要喝水，然后指着小羊，故意找茬说： 可恶的小羊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喝的水弄脏了呢？你真是坏透了。 小羊被大灰狼凶巴巴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然后温柔地回答说：亲爱的狼先生，我怎么可能把您喝的水弄脏呢？您站在上游，我站在下游，水是从您那里流到我这里的，不是从我这里流到您那里的，水是不会倒着流的。大灰狼听了小羊的话，可生气了，心想：不行，得重新想个办法，我一定要吃掉这只小羊。于是大灰狼想了想，又大声吼道： 就算是这样吧，你没有弄脏我喝的水，可是你还是一个坏家伙。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后说了我很多坏话。 小羊被大灰狼恶狠狠的样子吓坏了，他可怜地说：亲爱的狼先生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呀，去年我都还没有出生呢，怎么可能在背后说您的坏话呢？您一定是误会了。听了小羊的回答，大灰狼气坏了，这个办法也不行，怎么办？大灰狼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借口，他肚子越来越饿了，他呲着牙，咧着嘴，气汹汹地走到小羊面前，大声嚷道： 你这个小坏蛋，我不管了，说我坏话的就算不是你，那也是你爸爸，反正都一样，我要吃了你。 说着，大灰狼就往小羊身上扑去，可怜的小羊就这样被吃掉了。小朋友，狼和小羊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坏人总会想出很多的借口，很多的方法来骗小孩子的。所以，小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要轻易搭理陌生人哦。